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51集。 程潜心事重重地回了清安居，见院后竹林彻底变成了一片秃瓢，他非但没想替那片竹海讨回公道，反而觉得有点庆幸，盼着大师兄的气都撒光了，一会儿能温和些。就在他磨磨蹭蹭地走进清安居，还没想出怎样措辞时，严征明已经从他微微躲闪的目光中看出了不对劲。 你干什么去了？ 程潜犹豫良久，将此事简略地说了一下。 我打算去一趟大雪山。 严征明听了也不知是喜是怒，半晌没吭声。程潜心里咯噔一下， 完了，秃毛竹林不管用。 程潜小心翼翼地去着严征明的脸色辩解道， 这是我自有分寸，不会深入秘境，也不会碰里面任何东西，只是想去寻访当年噬魂灯的踪迹。 严征明慢吞吞地开口打断他， 同儒师祖说，那地方他去了都不见得能全身而退，你现在感觉自己比他厉害，差不多能上天了是吧？还有那个唐枕，去的时候是人，一百年以后回来变成了一个鬼，你觉得自己比他小心谨慎，比他见多识广，对吧？ 师兄，你就就事论事，别这么阴阳怪气。 严征明停止了阴阳怪气，斩钉截铁道， 哦，好，那不行。 程潜不与他吭声，只是闭了嘴，在一旁默默地等着。百万怨魂祭灵石，归根到底是因为童儒而起。后来苟延残喘地沉浮多年，偷偷练噬魂灯的蒋鹏是扶摇挂名弟子，立血誓要在捉到噬魂灯后终身镇守南疆的魔龙寒渊也是扶摇的弟子，上下三代他们都脱不了干系，于情于理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这些事儿程潜不必挂在嘴边车轱辘话地说，严征明心里自然都有数。果然片刻后，严征明蓦地站了起来，驴拉磨似的在屋里来回转了几圈，抱怨道， 早知道这门派这么麻烦，当年死也不应该从你手里接过师父的掌门印。 程潜知道他心里那口气已经转过来了，不置一词的任凭他气急败坏。严征明见没人接招，便主动找事。 你哑巴了？说话。 我要不今天跟你暖床。 程潜想了想问道。严征明听了暴跳如雷， 我这是在和你说正事，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成何体统？ 见他这反应，程潜感觉自己好像个刚调戏完良家妇女的登徒子，好不尴尬地蹭了蹭鼻子。 去去去，快滚。 程潜默默地往外走去，严征明简直恼极了他的不上道，他懊恼地在面子与实惠间踟蹰半晌，随即断然就事必须，不要脸地说道， 站住，谁让你往外滚了？ 饶是他有求于掌门师兄，也觉得这货实在太不好伺候了。 不是不行，但我要跟你一起去，过几天韩渊会跟白虎山庄他们那群人南下，水坑李云还有你那个便宜徒弟留下看家。 不妥，心想事成时在扶摇山上，你真走了，二师兄他们未必守得住。 那就重新封山，让李云他们代表门派与那些除魔的走一趟，也算我们出了面。 程潜心里惦记着自己魂魄中遗留的不明问题，这事儿他暂时还没敢和严征明说，他想单独行动也有这方面的考虑。一百年前下在韩渊身上的化魂造成的后果实在太惨烈了，他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尤其忌讳这些咒术。程潜想了想，绕着弯找借口道， 这个还得从长计议， 确实是上万年发起的，他现在死了，白虎山庄新庄主还不知姓甚名谁，虽然有血誓在手，但那些弟子们恐怕管不住海渊，便须又负气而去。再说看他的模样就知道他修为已经停滞了，恐怕没有几年光景，现在中原没有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，这种乱局中你还要封山和我去北边，可能 严征明一声不吭地盯着他， 可能就算我们意见别人不见得肯。 哼，程潜，别以为隔着衣服和人皮我就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 程潜好言好语的耐性终于到了头。 我不过跑趟腿，你打算撵我一辈子吗？ 说的是，我就想在扶摇山上把你软禁一辈子，你还想说什么？坐牢都有放风的时候，对吧？对，坐牢就能放风，你就不行。好了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你现在后悔了吗？ 程潜和他从小吵到大，对此人毫不讲理、胡搅蛮缠等一干特质十分了解，他有些恼火，正打算开口应战，却突然发现严征明的嘴唇在微微的颤抖，几乎看不见血色。他急声厉色里仿佛含着埋得很深的痛苦，依稀是陈年的旧伤疤，被色厉内忍地藏在最下面。程潜话到嘴边忽然就说不下去了，他不由自主地握住自己那只藏过听乾坤的手，心想， 我能相信这玩意儿吗？ 程潜沉默的时间太长，让严征明几乎有些恐惧起来，那话没过脑子就脱口而出了，严征明自己都分不清是真话还是气话，但不妨碍他已经后悔了。此时脑子里一时空白一片，死活想不出该怎么将这话找回来。 我， 好，你实在想跟着就一起走吧，但是恐怕得速去速回。 严征明呆呆地看着他，还没回过神来，程潜心里一口怒火彻底泄了。他叹了口气，冲严征明招招手：“ 行了，别愣着了，过来。” 方才气势汹汹急欲咬人的严掌门彻底被降服了，低眉顺目地跟着他走进内室。第二天，严征明神清气爽地宣布了自己草率的决定，可苦了李云。李云没料到自己不过眼睛一闭一睁，居然林林总总地发生了这么多事，险些被这罗列在一起能写个话本的故事压个跟头。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家掌门师兄， 所以 你带着年大大跟水坑替我看好寒渊，跟他们走一趟，我们最多十天半月就回来与你们会合。 对，我要带徒弟看孩子，威慑一个凶残的根本打不过的师弟，还要捧好门派的脸面，掺和一脚除魔卫道的事儿。掌门师兄，请问我有三头六臂吗？ 哎，你九连环入道，心思机巧，向来能干得很，我相信这些都难不住你。 哎，这时候不嫌弃我修为低不务正业了？ 李云想将这虚情假意的称赞砸回掌门师兄的脸上，他怒吼道： 滚蛋，谁爱干谁干，我不干了，你干脆把我逐出师门算了。 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李云时常要吼一吼抗议，严征明早已经习惯，根本不理他，转向了一旁的水坑。水坑好像还没从头天晚上的事情里回过神来，人看着蔫哒哒的，没什么精神。 小师妹，跟我来。 严征明自从赖在清安居之后，这还是第一次主动出门，他径直将水坑引到了不知堂。暮春真人住过的破茅草屋还保留了当年的样子，道童们每日会来打扫，院子很干净。水坑迷茫地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严征明指着那三条腿的破木头桌子道： 桌子底下刻的是我扶摇派的门规，当年你师兄们入门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超过49遍。至于这些门规用不用遵守，你可以自己看着办。 什么初一十五不入山学之类的规定，是给刚入门的小孩看的，你抄两遍就算了，不用太往心里去。 他说到这里微微一顿，清了清嗓子正色道： 我派弟子入门，本该有师父带到布知堂，亲口赐下戒词。你虽然已经入门百年，却始终没有经过这个步骤。如今师父不在了，我做师兄的只好越俎代庖。 水坑睁大了眼睛，颜征明垂下眼睛看着他。 你本性开朗，又不失分寸，凡事不会想太多，也不会做得过火，这很好。若是以后能多用点功，少做点没烟的白日梦，修为会更上一层。 听说就连师父给戒词的时候，都是先数落后赐戒。水坑没料到掌门师兄对他的评价这么高，一时有些无措。 我让你给你四师兄传过话，扶摇自古走人道，不必听天命，当然也更不必论出身。你本该浴血而生，却并没有，本该应劫而来，却平平安安地长到了这么大，同如师祖一心想改变门派的命运，师父的命运，如今看来似乎全都失败了，唯有无心插柳地帮了你一把，将你送到如今这个地步，可见有些事是不必过直的。我今天给你天然二字作戒，望你日后无论是一个能让群妖俯首的大能，还是只在门派里当一个不成器的小小弟子，都坦然于自己的来龙去脉，不必自矜，也不必自苦。三千大道，若你足够疏阔通达，总有一天能殊途同归，记得了。 颜征明极少这样一本正经，水坑一时间有种错觉，他觉得掌门师兄好像一条不朽的山脊，始终不甚显眼地撑在扶摇山深处，平时被漫山的鲜花野草或冰雪泥泞掩盖，只有极为偶然的时候才会露出那刀尖不摧的坚硬与沉静来。水坑是被师兄们带大的，比起态度暧昧不明不肯认他的亲生父亲，掌门师兄才更像他的父亲。他鼻子蓦地一酸，闷闷地嗯了一声，瓮声瓮气地说道： 是，多谢师兄。 可惜他还没敢动完，便见那颜征明长出一口气，又嫌弃又轻快地说道： 哎呀，我可算把你对付完了，没经过这道程序，总觉得你像个野徒弟，这回好歹变成家养的了。等会儿你把布置堂收拾收拾，我过两天正好不在，你跟着李云好好抄门规，少扑腾出去惹事儿。 行吧，大师兄的好永远只是浮光掠影，面目可憎才是源远流长。 就这样，颜征明将重现人间没几天的扶摇山重新封上，众人再次准备各奔东西。韩渊面色平静地看着那山渐渐消失在秘境中，尽量将此间风物一个不差地装进脑子里，因为知道自己再也回不来了。颜征明对他们说道： 走了，一个月以后蜀中见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